now come on, what? Everybody

正气，重新做人。Let's go。 相信你到不了的地方，没有停留下。 Ah, damn, oh, damn, oh, damn, I'm so perplexed with just one breath I'm acting. Ah, damn, oh, damn, oh, damn, I'm so perplexed on that it's almost shocking. I know, you're scared, your heart, your mind, your soul, your body. Yeah. They won't, they won't, they won't be careful, but I guess that you don't know me. Cause if I want you, and I want you, babe, you're going backwards, won't last for space. The space was just a word made up by someone who's afraid to get to. Being speechless, but now somehow my words roll off my tongue right onto your lips. Oh, I'm keeping cool while you keep smiling, saying all the things I'm thinking. Oh man, oh man, I am like you, so I won't prove from what you're feeling. Cause if I want you, then I want you, babe. I'm going backwards, I'm asking for space. The space is just a word made up by someone who's afraid to get to. If I want you, I don't want you, babe. Ain't coming backwards, won't ask for space. The space is just a word made up by someone who's afraid to get to glow. 剩下，你也足以让我为你坚持下去。哎呦，或许我 hello， 你不认识我，我叫做金浩，我叫做单头，去等你以后，我推他幕后，叫我的小孩，自己要加油。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环球好音乐，嗨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 Music Music。 Love.

never be lonely. Talk to my love like a goalie. You be the only one next to me, rock with the homies. We got the empire, man. Come on and steadily rise. That be for real. Moment the truth doesn't rise. Trust that forever you rise. That be for real. You be the man by my side. You supervise. Let's make a deal. Let's get it sealed. Let's make a trail. Let's do the world together for real. Flow, you'll never let none of them bring up the vibe. Hustle to win, baby, never listen. Making us two of a kind. Set on gear, baby, got tempers and feeling no headache. Can set to the grind. We got an empire mind. 함께 천천히 올라. Step it for real. 진실이 닿는 순간. 느껴봐 눈을 감아. Step it for real. Give it up and come outside. Nothing but dimes. Let's make a deal. 서서히 피어. 건강한 취향. 내 손을 잡으면 together for real. 天有个人肩膀可以靠。 一直想送你的礼物要用电话来做代偿，避免着这一趟会轮到这疯狂，不懂让裙摆张扬。这一刻别沉默，倒数时差等指针重合，摊开手轻轻享受要血留下的温暖。节奏幸福融在胸口，用快乐填补寂寞的留下那个缺口，闭着眼睛想象天空画的光亮，睡着送来的狂想。这一刻低下头，双手握紧有流星划过，谁期待多些颜色对你说圣诞快乐。

迁就一半一半，谁爱上我太不简单，现在只能随着时间旁观。 着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年少女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记忆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永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穿几破纸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年轻心的梦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扬帆远航乘风破浪要去惊讶天下，生命的意义就是要纵情燃烧不怕留疤。日月问少年能够不计多少的四季，少年说一定率性而行无所畏惧，不管路上遇到妖魔鬼怪还是腥风血雨，靠自己的拳头向着阳光生长坚定不移。 少年寂寞没人 疯狂侵略之势不可阻止，很杂的汗水为每个人都屏息咬紧牙齿，我听到不同颜色的人在呐喊我的名字，不管那个声音是安慰还是讽刺，我都只想说一句不好意思，因为我从来就不循规蹈矩服从压子如此。后来我渐渐离开了这座城市，像更多心怀抱的少年一样奋力展翅，天大地太精彩危险才真正略知，天花乱坠诱惑逆鳞口水满地充斥，他们企图让我流离现实不屑的人质，我梗着脖子摇头低声说了个不字，就算遍体鳞伤也要孤注一掷握紧旗帜，戴上皇冠闭上荆棘才是时代的样子。变得越来越难走了，好多曾经一起追风热血少年都锈了，力不从心的时候说真的也想过放弃吧，独自一人坚持毕竟举步维艰啊，这些都是你也有过的想法吧，但我知道你绝不可能妥协吧，虽然不同样子不同身世的追梦初心一致，我就是你心底绝不跪地求饶的倔强分子，我已准备好踏上下一新的征程，我会不懈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程，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或者喝彩财声，独奏这把玉龙英雄交响永远精神，我要你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不畏流血不惧流言不停奋力奔跑下去，我要你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不畏流血不惧流言不停奋力奔跑下去。 所有

强烈的震动，把小鞋带上紧启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有人忙寂寞，飞过了整个地球，找个梦想的入口， 需要的 冒险一下也不错，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受了失落的那位，穿上鞋就舞动，当初我的风格，我会跳跳啊，呼吸到最后一秒，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身后有百态，跟着梦的节拍，蹦蹦鞋子的枷锁带着我飘走，开阔了现实给的挫折，过完压着把这一切甩脑后，跳上更完美的节奏，飞出地球外太空，看时间停动，享受每分每秒，每一秒都要，生活有各种节奏，音乐灌进我耳朵， 到底要不要 跟我鞋子一起跳，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受了失落的那位，穿上鞋就舞动，碰触我的舞步，我会跳跳，全世界为我心动，跳跳带你到未来，跳跳不用想不开，跳跳身后有百态，重要的是现在， 你穿过我的鞋，绕了一个圈圈，体验我的世界，来吧来吧 come closer， 陪你一起走，看要走多久，跑吧跳吧，生活是一场秀，每一只鞋每一双它的故事在写，每一花每一撇都有它的故事，朋友我认识很久，别停留跟我一起走， 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穿上鞋就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生活有百态，重要的是现在， 可怜 I'm on the fence, it all depends. Whether I'm up or down, I'm on the mend fence.

一屋凌乱，一堆大家的作业题，一片纸条，一颗心有了秘密，一天午后，一双眼睛忽然下起了雨，一次可见，一场蓄谋的相遇，一碗皱眉，一串难言的否定句，一回考试，一张脸写满诗意，一些夏天，一个转身狠狠甩掉过去。我遇见十年前的自己，谢谢你为我付出的努力，你是我的因为，我是你的所以，你和我把这时光点赞彼此。我遇见十年前的自己，谢谢你给我坚持的勇气，你是我的追忆，我是你的奇迹，你和我飞过梦想，后会有期。场蓄谋的相遇，一碗皱眉，一串难言的否定句，一回考试，一张脸写满诗意，一季夏天，一个转身狠狠甩掉过去。我遇见十年前的自己，谢谢你为我付出的努力，你是我的因为，我是你的所以，你和我 Yeah. 想看看你最初的模样，你脱下来的伪装，你会怎么放？别说 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

飞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荫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等我们头上把头 作词人方文山，读歌人心月。回忆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撑，稚嫩的唇在说离分，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为戏入迷，我也一路跟。 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儿，小小的我傻傻的等，小小的感动雨纷纷，小小的别扭惹人疼，小小的人还不会吻。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当初学人说爱念剧本，缺牙的你发音却不准，小小的手牵小小的人，守着小小的永恒。 回忆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声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沉，稚嫩的唇再说离分。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微细如迷，我也一路跟。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等。说书的人用充满声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